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宾，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又来到了星期五，各位怎么样？今天的状态如何？觉得特别累，特别困，那好在周末来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哈。如果觉得今天晚上是一个不眠夜的话 ，OK， 你年轻，你任性，你爱怎样都可以。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今天晚上可能衣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乱调的泽华。哎，什么叫做乱调？听起来好像很奇怪的一个词儿，你看视频直播你就懂了。所以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选项，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了。上单雷已经来了，看到你了，华哥666。 OK， 今天晚上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两个男生在直播间当中，只有两个人，然后我们还相距很远，彼此只能够通过直播间当中的电视看到彼此。欢迎今天的嘉宾，来，我们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李思翰。 李思翰， 北京人。 哎，我一直管他叫李思涵，因为他那个汗就是汗，哎，还是汗水的汗哈。 对对对对对。 啊，你这个名字就叫李思翰。 对，因为我是蒙古族，就是我爸爸那一边是蒙古族的，然后在北京生，所以他们取了这个名字， 听起来很厉害的一个名字。那你会不会很爱出汗？ 还行， 就思念流汗。 对对对， 很冷哈。思翰那个非常的年轻，94年的小朋友， 他也是今天刚知道。 其实也没有了哈，现在94年也不算很年轻了。现在好多00后都已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没错没错， 思翰是一直从事音乐行业的，是不是？ 啊，对。 你上大学学就是唱歌？ 对，在川音毕业，一直都在学唱歌，然后现在也在唱。 那你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也不算是，应该是从初中吧，初中高中那会儿。 今天这个标题叫做20个我，我们也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思翰有哪20个面。先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叫20个我？ 25的意思是我为自己的下面一首歌的一个定义，就是其实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游戏，就是一个酒桌上的游戏 啊，什么什么游戏， 就叫20个我，然后说出20个以我开头的句子，然后我要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 来来来来来，就咱们俩啊， 现在挺难说的感觉， 那所以看谁先输嘛， 啊，其实就是对一些比如今年的一个总结吧，就比如我今年。 啊，就必须要说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对对，跟自己有关，算是对一年的一个总结，对自己的一个总结。 那怎么算谁输谁赢呢？ 这个没有什么输赢了，就是大家在酒桌上稍微敞开心扉聊一些话的而已。 就像真心话大冒险的真心话一样。 对对对对对。 哎，我还以为什么游戏？好了，不要玩了，好无聊。 是。 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环节，思维主打歌，通过一首歌曲来认识一下思汉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一个 C 位又是主打歌，就是一首歌曲最能够代表思汉音乐，你自然就会选择二十个我这首歌曲吗？ 没有，二十个我是我之后的一个概念，对自己之后的音乐还有包括以后的专辑啊什么的 啊。那第一首歌你会选哪一首作为 C 位主打歌？ 第一首歌的名字应该是我近几年写歌写的还因为比较少，因为一直在工作，然后这首歌其实归纳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一些上班族那种经历当中，然后一些细节吧，我自己生活的一些细节。 你曾经就是一个上班族？ 对对对对。 你不做上班族有多久？ 2个月。 就2个月的时间。 对, 对 OK, 这2个月的过程当中总结了一下上班族大概的一个状态是吗？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这首歌的名字叫骚。 哦，骚，是跳骚的骚。 对对对，就瘙痒的骚，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歌的意思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其实他了解的就是说我们一天周一到周五都在工作日，然后好不容易到一个周末了，其实那个周末是一种特别安静的状态，然后比较让你很难耐的那种意思。 我觉得可能也分年龄段吧。 嗯，对，可能吧。 对，00后、10后的小朋友没到周末老开心了，就到上了一定岁数，你会发现，周末就很想宅在家。 对对对对对， 来听一下这首《骚》是什么样的作品，欢迎思涵。 上放着他们擦鞋的牙刷，暖气也很差，一盏节能灯的家，穿了1个月的拖鞋，喝了3个月的冰红茶，还熟睡的他，窗外广播声音很大，搬走的台湾人带走纸巾，什么也没有留下。周一是不温不热的笑，周二是地铁把铜线河流、哦、好，周三被单间的包，周四一切都还好，周五是安静的那种骚、哦哦、周 什么大事儿去算你要的那些结果，向前看吧孩子，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他也他也只是你一种单纯的想法。 那么简简单单单单的状态真好，很好听，现场演唱的这首骚。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哈，你说九四年24岁就已经是这么沧桑的感觉了吗？ 也没有吧， 因为作为10后出生的我们就一直在畅想24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那一刻应该也是刚离开校园不久，对于生活对于未来应该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美好的想法，然后你内心深处应该是每一天都觉得有无限可能性的那种冲动的感觉。 无限可能性是有，但是可能前面好像没有太没太有的已经。 啊，你是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比较沉稳的人，还是在音乐世界当中格外沉稳？ 嗯，可能生活当中加个更字儿吧，然后在音乐里边可能会稍微的能外露一些，就是在别的歌里边。 这样的性格是天生就是这样的，还是慢慢改变的？ 天生就这样，上学的时候大家就这么说，就感觉我比别人岁数大一样。 这首歌的歌词当然也都是你自己完成的哈。 这首歌的歌词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司徒俊文写的，然后我在后面加了一段，对，算我们俩一起写的。 那周一到周五的这几句词的话，是你自己的感受还是写词人的感受？ 这是司徒的一个感受。 OK， 对对对，暖气也很差，一盏节能灯的家。 对对对， 这应该是最近写的一首歌曲吧。暖气11月份不才来呢， 这是去年 的时候， 11月，去年的圣诞节写的。 哦，我是看到暖气也很差这几个字的时候格外有感受。 正好也1年了这首歌有。 因为我们家是自采暖，我确实觉得每天暖气很差，有时候烧不上来的时候觉得很冷很冷，像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种状态。周一是不温不热的笑，周二是地铁8东线和6号线，这应该是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 对对对，因为他住在那边，所以就一直都是这种重复性的。 哎，到周三背单肩的包，这就已经比较，我觉得好像到周三就是一个固定的一种形式吧，就每周三会背一个单肩包。 对， 周四一切都还好。就是周四没有什么想说的是吗？ 对，就是一周过到那儿了，也就还这样吧，就这么回事儿。对， 很多人会觉得周三是一个小周末的感觉。 对，一般是这样， 对吧？他是在周四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这首歌曲，由于我们今天直播的原因，是只拿着一把吉他弹嘛。你的录音室版本也是这样的，简简单单的吗？ 这首歌录音室版本是这样的。对， 你就是专门追求这样的一个简单？ 也不是，就是当时穷。 那个思涵最近不是也在做巡演吗？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巡演的过程当中，底下的观众是不是格外的会有共鸣呢？ 我想要的是这样，就是对于一些因为我们刚刚毕业不久上班的人，然后想用这首歌跟大家产生一个共鸣。然后其实在巡演当中，包括我自己发了这些歌，然后这首歌可能反响也是算这相比之下比较好的， 但并不是你预想当中应该是最好的那一首。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嘛。 那最好的是哪一首？ 我自己感觉最好的应该是《此处》那首歌，会今天也会唱。对， 这个好的是因为你在台上唱的时候，底下大家的状态是比较嗨，还是你怎么样感受到它的好的？ 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件事情比较有认可度吧，然后剩下的一些歌我自己写的可能会更个人一点。就是那个是个人的感觉和想法，所以大家可能因为每个人都差异嘛，有差异，所以可能没有太 get 到这个。 那说到此处，我们就来聊一聊此处吧。这首歌曲是你自己词曲完成的吗？ 对，这应该是我上大学以来写的第一首歌。 反复的唱到我往北走，往南飞，你好像就是这样的哈。 对，当时我在四川上学，然后大概的一个状态就经常北京跟成都来回跑。对， 我们上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思涵是北京人，好像很多北京人说上大学的时候不愿意离开北京，你不是这类人。 就得离开了，因为可能以后就离不开了。 你是想要出去闯一闯看一看的？ 算是吧，就是没有一个人生活过，然后没有一个人在外地，然后单独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包括上学，包括在外地一些工作啊什么的。 那4年的时光，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是用这三个字。 对对对， 不是觉得格外的什么怀念呀？ 没有，可能成都那个城市会让我怀念，但是、 北京跟成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 对对对，没错。 你对于成都是你就在成都上的学吗？ 我在成都上的学，我当时也就住在聚安桥那个附近， 因为成都好像有很多的 live house 这样的一个表演地， 嗯，对。对， 然后有一个音乐人自己的一个小圈子。 对，成都是自己一个个体的一个小圈子。 你是更享受哪一种音乐环境呢？ 其实都享受。其实都觉得哪种环境对于做音乐什么之类的，其实都有好处的。就这两个城市，北京跟成都来讲的话，都挺好的。其实， 那说到此处，他大概想说的此处指的是， 是自己的一个归类， 心里的归属。 对对对，心里的一个归属。 OK， 那说到这首，要不然我们就唱这首。 可以，没问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此处，也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当然，任何的互动方式呢，也在这边直接的留言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你有问题想要问呀，想要跟我们表达你的种种的感受，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接下来此处继续的欢迎思涵。思涵， 好，谢谢。 阳光啊，偷偷地溜走了，我像个丢了魂儿的人啊。我看着你的轮廓，在黄昏下的角落，多么适合安睡的午夜，我为何在失眠？你往北走，往南飞，思念着谁？你往西郊，往东看，会遇见谁？想抱他却往下坠，你伤害了谁？你往左顾往右盼，盼来了谁？ 光啊，偷偷的溜走了，我像个丢了魂儿的人啊。 好，谢谢。 听完这首我就大概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在现场效果也会更好了。刚才那个骚可能是更多的周间的一种生活状态的一个表达， 嗯， 而在此处的时候就是人的情感当中的一种共鸣了。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共鸣的找的点找的也非常的到位，每个人心中都会有很多个那个谁，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标题一样，二十个我。 对对对对 对，就你的故事越丰富，你想到的谁可能也就越多元，可能人名也就会越多一点。哎，这首歌曲感觉挺伤的一首歌。哎， 对，其实我大部分写的歌可能应该都算都是这种的。 是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吗？ 对，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感受，应该是在2015年还是2016年，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2015、2016也是好几年前了。 对对对，那会儿应该是刚刚还在上大学，然后有一年春节之前回到北京，然后那个时候写的歌，在寒假的时候。 是想念学校当中的那个谁吗？ 嗯，倒不是。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故事就是说，在有一个情人节的时候 啊， 我刚好跟下午跟一个当时关系不错一个女孩在一块儿，嗯，喝下午茶。然后但是他晚上的时候就要飞走了，飞回国外继续念书了。然后情人节那天没有什么事情做，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我爸妈就说，反正你也没事干，你就陪我参加一个什么同学聚会。 嗯， 就他们的同学聚会， 很无聊。 对对，我就去了。我说去吧，反正这情人节也挺无聊的，在家一个人。 去了以后更无聊。 去了以后有一个阿姨问我，她说那个孩子你有女朋友吗？然后我心想，大情人节的你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上大学的那会儿，这家长就身边的叔叔阿姨们会问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而且关键那天是情人节，然后挺伤的这句话。 你当时心伤了一下，内伤了一下。 对对对，然后回家十几分钟就写了这首歌差不多。 哦，所以那时那刻感受得到那种感受，就是因为失恋的那种感受吗？ 算是吧，就是大家挺，就是我正好晚上送走了一个姑娘嘛，就她坐飞机回国外了。 嗯， 我们两个都是那种各地飞啊，然后北京国外，然后北京成都这种来回飞，然后当时就有这个体会，就写了这个歌。 哎，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它其实你要是跳脱出爱情这样的一个框架的话，它也是成立的。嗯， 对，算是吧。当时其实并不是因为特别多的爱情然后来写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词儿，北南东西，你是一个方位感特别准的一个人吗？ 我特别准 啊， 北京孩子嘛，方位感都很准 啊。但是回到刚才说的那种状态，那个时候心是在北京，人也在北京， 嗯， 但是在这个四川上学，可能还会回到成都。也说到这首歌曲跟归属感有关，那个时候的你是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人吗？内心深处， 非常是，非常是 啊。 对，即使到我回到了北京之后，就是在前一两年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就没有什么归属感，而且觉得那个状态其实还挺好。 这是你自己生长的城市啊。 对，当时我因为有时候会频繁的回来，然后每次回来都不一样，就是我经常待的地方，我住的地方，每次回来都变一个样。 哦， 有的地儿起了一个楼，有的地方没了一个楼，就都不一样。每次回来， 那现在内心是有归属感的一个？ 嗯，近一年慢慢有了。 慢慢有是因为重拾了音乐还是？ 嗯，在这边有了自己固定的一个社交圈，然后固定的朋友，然后慢慢回到家人身边，也觉得啊，其实还是挺 OK 的，比自己一个人过还是要爽一点。 对，哎，但是聊到这里，你看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思涵其实以前就喜欢音乐哈，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学的是跟音乐有关的。 对，我学的唱歌，就流行演唱。 那按理来说啊，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从事跟音乐相关的演唱的工作了。 嗯， 你当时是没有机会还是说不想还是？ 就不太想，可能有点自己有点怂吧。就在大学没毕业，应该大三左右的时候，就觉得我可能唱不了歌，就是比我有才华。然后 我们来分析一下"怂"那个字儿哈，上面一个"从"，下面一个"心"。 对， 你当时是力不从心，还是不从心，还是什么样的导致你怂？ 感觉不从心吧。 就自己否定自己的那种。 对对对，力不从心谈不上，就是有点不从心，就觉得我可能不行，那我还不如找一条别的路，然后更快一点去前进。对， 当时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好像在年轻的时候会格外的那种年轻力盛的感觉，上了年纪以后反而会没有勇气，你是相反的 啊。对，我可能就是，而且我朋友也最近都在说我，就 是 感觉我好像越长越大，然后就越来越变得 勇敢。 对对对对对。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再带来哪首歌曲？我们还是边唱边聊。 带来一首也是情歌吧，就是这个歌还没有发， 新歌 刚写完，对，新歌应该在上个月写完的。 歌名叫做？ 歌名叫《二进三场第一千次》。 二进三场第一千次， 对， 好像跟这个戏剧的感觉挺像的。 对，它也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然后其实大概的意思，当时我写这个歌词就是自己的生活，包括听到的看到的别人的生活，都特别像一出戏。有些人可能就是不用喊咔，然后这一镜就过了，有些人可能这一镜要重复很多很多很多遍，然后还是没过。对， 这样的感慨感觉好像人人都是演员似的，跟那首歌曲没有关系。来吧，二进三场第一千次，继续的欢迎思涵，这是首新歌哟。 好，谢谢。 喊一声 cut， 闹钟剧组全部清楚，服装让你我看起来很配，巨物让我有时间去准备，道具让大雨浑浊着眼泪，明明编剧是让两人峰回路转，为何总到最后最期盼，我熟悉这距离，仿佛台风吻过背景后的脸皮，对你的要求从不会减，好像我已经习惯了这事情，没想到一切还是同样的结局，一些错过的事情再没办法继续， 听起来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遗憾和伤感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 二进三场第一千次， 这样的遗憾或者是伤感呢，让我们稍事的每个人都休息一下，然后想一想对照物，也给思汉一点点时间喝一点水，然后稍后呢再跟大家继续的分享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以及思汉还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多么美好的周末晚上！周五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歌，然后听一听思汉的故事。听他的故事的时候呢，可以对应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有的时候的一些勇敢面和一些好像比较啊不从心的那些面。哎，从和心加一起是个怂字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今天刘海有点乱七八糟的泽华。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九八二呢就是三个数字，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端口，然后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本来学唱歌，但是毕业以后觉得自己好像唱歌不那么好的。思汉后来呢在这个音乐行业当中干了一两年以后又决定去唱歌的思汉，来在座的欢迎一下思汉哈。 好，谢谢谢谢。 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最近的一首新歌二进三场第一千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唱吗？ 对，我在之前巡演有唱，但是这个算是 面向大众的嘛。 对对对对 啊。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一些错过的事情再没办法继续，好像很多事情我们虽然不想如此，但事实它就是很难再继续了。 是， 但音乐这个事情对于你而言，好像你曾经错过过。按理来说，你后来这个音乐行业当中的其他工种的发展也挺顺的，也挺好的， 也还行。其实，啊、 然后走着走着，可能就可以成为什么老板呀，或者更往上的一个这样的状态。那你为什么又要离开这个行业，重新回去唱歌，回来唱歌？ 就是好像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越做越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可是你接触到这个行业，你应该接触到更多就更会唱歌唱得更好更有更会创作的人呢。 对，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当时的领导包括同事都比我岁数大，我当时参加工作还挺小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问我说以后要干嘛想干嘛，然后可能我这个人就 年纪大人最爱问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然后从小我也不是特别确定到底要做什么 啊， 然后我就当时回应他们的话，就是我说我先干着吧，然后我干着干着没准我就能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然后现在就是可能。 那你干着干着干了多少年？ 我第一份工作应该是十九岁那会儿也算实习嘛，然后在一个影视公司里边，然后做宣传，然后干了三个月，然后又回到成都，然后在成都大学的时候。 所以你说干着干着可能就知道自己会干嘛的时候，那个时候十九岁是吗？ 对对对，我是那个时候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妈呀，那一下真的一干了四年多。 对对，因为回了成都之后也自己开过工作室啊，也做过一些别的工作，各种不一样的工作其实都尝试过一些。 你20岁就开过工作室了？ 对对，当时在大三的时候。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室？ 是一个视频的工作室，就拍摄的一个工作室。 承接各种各样的活。 对对对，其实当时想的挺好，说拍一些什么剧，然后后来其实拍的都是一些宣传片啊、广告啊什么的。 那对于大学生而言，已经算是不错的一个尝试了。 对，算是尝试了啊。 后来听说也是做过演唱会，然后做过很多的大型活动。 对对对，然后后来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吧，应该就算是毕业之前，然后进到我的前一家公司，然后当时开始做的活动 啊。 对， 那这样一看不务，就是唱，如果说现在唱歌算是正业的话，等于不务正业了4年多的时间。 对对对，差不多应该是。 那是什么样的动力又促使你说那我想要继续唱歌下去呢？ 是因为可能我个人性格原因吧，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做什么事情之前应该先明白一些事情，就是在这围绕着这件事情周遭的一些东西和环境。 嗯， 当时我刚是大学刚毕业，然后也不了解什么叫音乐行业，然后什么的，其实不太懂。然后后来觉得就那我就不唱歌，然后我先从一些幕后的工作先做起。 所以你是那种很谨慎的人。 对，算是。 我要做什么的话，就至少心里得有一个把握。 对对对， 得有杆秤。 对对对。 啊，那就做了几年之后，觉得这个秤平稳了。 嗯，对，做几年之后好歹没那么慌了。 嗯， 对，没有那么慌张了。 OK， 在去年的时候还是今年的时候正式的决定说要做一个音乐人？ 应该算是今年吧，也是我好朋友们的劝说。 嗯， 因为中间有一度我想过这个事情，在今年的年中我有一度想过说我可能我说我不干了，我唱歌吧，然后可能没坚持几个月，然后我觉得这样生活不行，一是因为可能不工作了，然后的经济压力啊，其实经济压力全是放在我自己个人这，就是我觉得这样不对。 嗯， 我觉得我不应该是什么都不赚，然后维持不了自己生活，这件事儿是不对的。然后我说那我再找个工作吧，然后我又找了下一份工作。 哎，那个期间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就没有收入吗？ 这零，就是零。就是2个月就是零收入，然后 那就是4个字坐吃山空的一种状态。 对，就是以前攒了一点点钱，然后用在这2个月， 然后发现山很快就搬空了， 就太快了。对，太快了。 然后那个时候你等于是没有坚定下来，又去做了一份工作。 对，没坚定下来，然后觉得这样不对，然后又去做了跟之前差不多的一份工作。对， 一上班大家都明白，就每天琐碎的事情可能会消磨掉你的很多的热情。 对对对， 你可能说我今天要拿出一天的时间去好好的写一首歌，来一个灵感，但事实证明呢，一天当中你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处理工作当中的琐碎的事情。 嗯，没错。 等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已经没有灵感了。 对对对对对。 啊， 对，当时也很烦，就是因为你想白天去上班嘛。 嗯， 我们那个公司其实是挺好的，当时我第二份工作就是他们的上班的时间还比较不错，就是10点半上班6点下。就还算挺轻松的了，跟一些别的公司相比。但是我家离那儿特别远，我每天开车要往返44公里，就每天在路程上的时间其实跟正常大多数北京上班族是一样的。对对对，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开车比坐地铁还快一点。 OK， 对对对。 那这份工作你做了多久？ 做了有三个月多一点。对， 但这份工作其实还挺幸福的，因为跟他工作的是曾经 FIR 的主唱飞呀。 是是是是是，当然有幸跟飞老师有过工作上的接触。对， 哎，我估计可能你后来在唱歌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一些鼓舞和鼓励哈。 嗯，在我10月份发新歌的时候，然后我们 稍等一下再跟大家聊聊，这么久该唱歌给大家听了。下面这首歌曲带哪一首？ 一二三。 哎，小时候的那种好像也没有。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妈会先跟我说给我听话啊，给我听话，我数3声我就打你，然后就1、2、3。小时候格外害怕这3个数字。思翰的1、2、3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先听他唱歌，然后再好好的聊。继续的欢迎李思翰。 好，谢谢。 那些人只会躲在网络背后的墙角，还好我对你说清楚了，我爱你，我爱你。送你回家的路，20迈的车速，怎么也停不下时间的脚步，多想每一秒都能被留住。曾经度过的旅途，12年的眷顾，只想让你明白我的全部，时间却将我们拦阻，想你的夜那么美，还不想睡。送你回家的路，20迈的车速，怎么也停不下时间的脚步，多想每一秒都能被留住。曾经度过的旅途，12年的眷顾，只想让你明白我的全部，却将我们拦阻，想你的夜并不那么美，还不想睡。 歌名叫做一二三，但其实并没有唱出一二三这三个数字哈。 对对对。 但是有两种情境吧，第一种就是你睡不着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数羊或者数数。 对， 你从一二三开始数，数着数着越数越清醒，越来越睡不着了。第二种呢，我觉得结合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喜欢的那种状态，然后到二的时候就是喜欢了12年，然后走着走着怎么就到了三。 不，其实你说的还挺准的，就是一共有三层意思吧。这个歌名就是一二三，是我一个朋友的外号，就是我给他起的外号的一二三。然后第二重意思，其实就像你说的，那天晚上睡不着，然后数羊，然后我当时在弹琴，然后弹到了催眠曲，就是摇篮曲，小时候那个。然后就这个前奏，然后第三种意思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怎么。过就到头了， 你看这掐指一算，怎么就没有算到他有个朋友叫一二三？下回再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应该先说一下这个， 已经很准了，已经很准了， 对吧？哎，一二三这首歌曲也是一个很打动人心的一首歌曲。送你回家的路，20迈的车速，再慢也停不下时间的脚步。这是多大的时候呀？ 今年 啊，真的呀，你现在对于爱情还有这样的 一种非常强烈的那种。小鹿乱撞的那种感觉是吗？ 也不是，这个不是小鹿乱撞了，其实就是难熬， 就依依不舍嘛。 对对对， 啊，我就到一定阶段以后，你发现这种依依不舍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嗯， 好像慢慢的对于爱情当中好像不太在意那种依依不舍。 对，所以可能我就是这样，朋友所说的，就越活越好像。 啊， 比较年轻， 哎，挺好的一件事儿。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音乐这条路哈，我们继续把这个路给说清楚了。 嗯， 然后当然说到那个 FIR 的前主唱菲亚，菲亚后来自己单飞之后，也是更加明确自己想做什么了， 对， 然后才去做一张自己想要的一张专辑出来嘛。 对， 而事实证明呢，粉丝也会觉得说，哦，完全不一样的菲亚带给他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那今年呢，他也是改了名，算是一个新人的身份出道了。我觉得你在这个时间接触到他，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哎。 对，是其实特别好，而且收益很多，就是从飞老师身上能就是真的找到我现在自己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等于像你一样，他曾经所谓的不坚定过嘛。 对对对，也算是。而且飞老师就是对于自己音乐，就是到现在的角度来讲，他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当你提出说你想要唱歌的时候，想走音乐这条路的时候，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当时其实我们是微信聊的，然后当时我跟飞老师说，我说我可能会要就辞职了，然后从那家公司，然后 妈呀，他很看重你啊，微信聊。 不是，因为他长期在台湾嘛，所以我们只能微信聊天。然后呢，我当时就说我要去唱歌了，然后可能十一月份会跟朋友一起巡演啊，然后包括我要发的新歌，我也提前拿给他听。然后费老师就非常，我也没想到 啊， 就是我当时其实本着一个就是聊工作的，就是那个态度，就是想跟人说一下这件事情。 嗯， 然后没想到我说 按理来说收到答案也祝福你。 对对对，其实 说这条路也不太好走，加油。 对对对，然后没想到费老师就一直很鼓励我，就说你好好做音乐啊，然后巡演啊，很好玩啊什么的，说很多。 嗯，你有给他听过你的歌曲吗？ 听过听过听过。 他有给过回答吗？ 给过一些吧，但是因为当时是在工作当中，所以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聊这件事情。 嗯哼，那你当时做音乐这条路的时候，身边的朋友都是支持你的吗？ 对，其实也是他们劝的吧。就本来当时我一直在犹豫，说要不要放弃那些工作，然后来做音乐。但后来被各种人劝，然后做不做音乐的朋友，是不是这个行业里的朋友，都在说你就干吧，就还很年轻嘛，然后就应该去尝试一下。 你知道，这就因为有一个最初的梦想这个原因，就大多数人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想要去实现的梦想，但都不敢去做。 是， 对， 是， 一听到有人要想去的话，就很希望能够成全，就你要去做呀，你要做自己呀。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当时顾虑特别特别多。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候，就是那种做还是不做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一步。但是你一旦跨出去了以后，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确实，然后也是全新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对， 你现在状态是怎么样的？ 状态还 就像宛如新生一般，还是？ 我当时刚刚辞去工作，然后开始把那首就是接下来可能会要唱到的一首起点的歌，然后做出来的时候都是那种宛若新生的状态。然后等巡演完了之后，在这个月初吧，才开始有一点觉得我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但是呢，就是怎么再去落实它，然后又会面对新的不同的一些困难吧。 这种压力是不是比平时上班的时候觉得还要沉重？ 特别沉重，因为平常上班你知道那些东西你都能解决，就是上班那些东西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如果你真的想去解决它。然后但是自己这种做音乐这种事情，是有的时候你真的绞尽脑汁也太来不了，太解决不了。 但我觉得美妙点可能也在这里，就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喘不上气，但有时候又会脑海当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幻想，觉得好像未来会特别的丰富。 对对对， 既然 Q 到这首歌曲，下面我们就带这首歌曲给大家听好不好？起点。 好，没问题。 继续的欢迎李思翰，来，起点。 谢谢。 成就感充斥着心脏， 不住了，偏执于实现。风吹散办公桌前浪费的时间，走过两条街，转了几个圈，这生活一直那么贱。 很强的一首歌曲叫做《起点》，当中有一句歌词唱到，可生活一直是那么贱，这个贱是看见的贱。哎，生活当中呢，总是会出现一些我们想到的或没有想到的事情，带给大家的种种的感受，我觉得日后回想起来的话，你都会觉得是挺美妙的一个旅程。《起点》这首歌曲前面主歌部分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那个行进在路上的那种感觉的。 对，其实这个是在我上一个工作没辞职之前，我在外地出差，当时也是带艺人出去跑通告，然后在酒店里，那天晚上我自己写的，正好应该是最后一天，然后我们要回京了，然后可以休息一天了，然后那天晚上写的这首歌。 我听主歌的时候没有想，我听主歌就感觉就开车在路上，然后一路在看不同的风景的那种，心在变，然后风景也在变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到副歌部分的时候就开始颠覆了。 对对对，因为到副歌，尤其到那个插段的时候，就是那句歌词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写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坐班，就得坐班啊，所以当时在办公桌上写的这句歌词。 就生活当中又会看到一些好像自己不太希望看到的那些画面， 对对对对， 但是没有办法，很难改变下去。 是是是， 好吧，8:52，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思翰今天带来的是哪一首歌曲？ 今天带来的是马迪的一首《接飞》。 接飞这首歌，你当时因为什么喜欢呢？是编曲还是？ 应该是歌词吧。对，我当时因为他的歌词，所以对这首歌还有不同的感觉。 这首歌挺长的。 对，歌词特别长。 对，咱们也要很长的完整的演完吗？我觉得时间关系，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可以，没问题。 好，接下来就把这首《接飞》带给大家，继续的欢迎李思翰。 在酿造忧愁的酒馆里，谁闭着眼？走在没有星光的灯火阑珊， 与黑夜缠绵，拨开时光的脸，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放纵纷扰的画面，那里人来人往，渐行渐远，他总是小心翼翼的卑微着悲喜，他悲锁惆怅，对未来自言自语，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遥不可及的相守，咫尺天涯的相拥，在繁华落空时我们相逢，在繁华落空时我们相逢。 听，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你自己写词的原因，所以你在唱马迪这样的歌词非常丰富的歌曲的时候，会格外的带入到自己的一个感受。 对，更多的会这样。 嗯，你的歌曲当中歌词是很重要的成分吗？ 对于之前写的歌，成分会更重一些。 嗯， 然后最近的东西呢，可能自己慢慢因为开始就没有什么工作，然后在家可能多半的时候在学习，学习怎么把旋律写得更好一点，包括去求助我的制作人啊之类的。对， 我觉得以前好像提到那个在家没工作是应该是一种特别幸福的事情，每天就吃喝玩乐。 倒不会了，倒不会了， 无乐不作。然而事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如果要是没有工作，反而在家庭当中你要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对，其实需要自律的，就是包括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一点，然后去运动啊，然后去学习啊，这是更必要的， 不断的要去修炼哈。 对对对。 哎，你现在状态是不是应该还挺好的一个？ 我现在状态比之前好很多 啊， 连我的朋友，就是很久没见我的朋友都说你比以前状态好多了。 嗯， 对，整个人看着也健康了，然后感觉比以前开朗一些了。 嗯，就少了应酬。 对，少了一些应酬， 吃的就健康了。 对对对， 人也会变瘦。 我正在努力。 哎，我觉得这就是坚持自己梦想也好，或者说坚持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它会带给你的一种变化。 对对对， 觉得挺幸福的。这期节目呢，也是希望，如果说，因为我觉得爱音乐人真的很多， 对， 我身边也会，包括你身边，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有那些很想要做音乐，然后很想要就放弃现有的生活，然后投身到音乐这片大海当中去的人。 是， 我们不能鼓励说大家人人都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生活条件允许你有片刻可以这样抽身出来的话， 对对对， 你不妨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尝试。 对， 因为哪怕即便失败了，还可以继续的回去到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去嘛。 是，就是做音乐的前提是要对自己负责嘛，就是你的生活， 哎， 你的亲人朋友， 哎， 你对他们负责前提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对，但生活有时候就像思翰这样的，我们需要有那么一点点的笃定，这个笃定会带给我们些许的改变。 没错。 好，谢谢思翰今天做客节目。 好，下回 有更多好听的歌曲之后再来分享给大家。 好，一定一定。 嗯，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周五晚上呢，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 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岁月的熊也笑我们。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e and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drop it.